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姐姐，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又回来吹爆冷话儿了，圣女啊。 是。 有人说我们一打一世啊。 怎么一打一世啊？ 一个大声一个细声。 吓， 所以今天我 要。我以为你说什么波大波细啊，大佬我顶你个肺。 就是不是，现在就是说有人说我太大声了，爆晒咪啊。 哎呀，冇啦，冇理佢哋啦。 唔得，我都觉得好大声，即係譬如当可能我大声你细声嘅时候呢，咁呢啲塞耳仔嘅听众係确实几辛苦嘅。 咁啊係，咁我大声返啲囉。哎呀哎呀真 係。OK 啊，咁样咁我哋等佢哋耳聋啊。 你爆啊。喂，今日闲话家常先啊。哇，近排新聞呢真係盛到爆啊，真 係。 哇，我真係觉得好过分啊。虽然大家可能听众听嘅时候已经系明日黄花啦，即係已经系唔系时令地去听。但我都真係觉得好过分囉。哇，大佬，我由细到大差人吓，维护法纪、正义形象啊，扑你个臭街啊！我竟然俾人屌閪啊！真系。 我其实咧，你觉得啦，我未入过，我就完全未入过差馆嗰啲人，连报案室都未入过嗰扎嚟嘅。咁其实如果个女事主想反抗嗌救命，其实系咪即隔音隔得好好嘅咧？ 其实因为佢咧入去嗰度嗰个系应人房嚟噶嘛，应人房有嗰啲咩单面镜嗰啲咧，其实应人房嗰个隔音应该系几好噶，真系。 哦，唔怪之得啦。咁但系，哇，佢好恐怖喎、啊！嗰个新闻系。 系啊，真系好恐怖啊！因为咧，其实嗰个男人咧系佢已经系约过系几个女仔噶啦，只不过咧系呢个女仔咧上当。仲有咧，我觉得咧最匪夷所思就系、是，即系其实个女仔咧就系、是。个男友陪佢去， 佢就洗走个男友， 系啦，就洗走个男友咁样，即系其实成件事咧，我觉得好搞嘢咯，即系佢住天水围，佢喺旺角唔见咗银包，于是咧就天水围唔受理，要去旺角受理，咁跟住同男朋友去，点知咧就同佢去食饭，咁啊大家一齐食饭，咁啊饮咗少少酒，然后跟住咧又唔知点样可以洗开佢男朋友，跟住 叫佢翻去，跟住佢认人，咁有资料咁嗰啲啊， 佢系其实咧佢就嗌佢话喂。你好似嗡嗡地喎，你住天水围咁远，不如咁啦，我翻去差馆休息下先啦，咁样。 咁佢男朋友冇理由唔陪佢㗎喎。 我就係唔知啦，即係。 中佢。 我觉得係因为可能呢件案都几大镬，所以啲 detail 位未 爆晒 呀。但係呢就即係。洗佢男朋友，跟住就带佢去入面嗰度认人室，跟住就搞佢。哇，我真係觉得。 跟住佢都唔敢去返呢、這个 旺角差馆报案，因为。 要去返天水围啦。 係因为佢驚啊嘛，贫婢为奸啊嘛。 好正常。哇，但係我觉得好蒙羞。 哇，真係冇可能嘅事啦，大佬。 佢令到呢个警队真係好蒙羞。 係啊。 喂，除咗警察蒙羞之后仲有一单啊。仲有一单又系阿 Sir 蒙羞啊。 阿 Sir， 唉，点解啲阿 Sir 系咪真系咁扑街冚家常嘅啫？即系话说咧，系咪有个人咁样咧，就咧同呢一个小朋友啊性交系嘛？ 唔系，佢系非礼咗人，跟住俾人捉咗入狱噶啦。 吓， 跟住之后咧出翻嚟两日， 系啊， 跟住又再强奸。 系啦，佢出翻嚟其实系点样咧？就系、是、佢之前已经咧同嗰个。小朋友去过呢、這、一个观塘嗰啲别嘢嗰度咧，仲要拍埋人哋嗰啲裸照啊， 佢系 裸睇 video 各样 嘢，佢仲要衰到引诱人哋，即系其实你话系强奸定诱奸咧？咁其实大家都有责任嘅。佢系点讲啊？引诱佢咯，即系话发明星梦嗰扎咧。 但系问题系个细路女系衰十一噶嘛，未咩个毛都被出齐噶、 啊， 跟住佢就喺个别嘢嗰度奸咗人哋，仲要影咗人哋， 跟住威胁佢啊， 威胁佢，然后跟住再过翻寻味，哇！即系呢啲咁样真系扑街。 我想讲咧，今期我哋讲亲都系专业人士啊， 吓， 仲有个医生。我都唔想，但系佢哋真系好型，我真系觉得佢哋一个字型啊！ 系啦，即系个医生又可以同呢一个精神病人啊， 搞啊，搞几个，跟住租埋间屋啊，然后跟住搞啊，即系其实因为咧有一个医务守则就系话咧，医生同病人系唔可以建立一个咁 close 嘅关系嘅，呢个系医务守则上面有嘅，所以佢咁样系错晒咯。 佢系精神科嚟嘅， 佢系精神科嚟嘅， 但系咪唔系精神科都系噶？ 系啊，其实呢个 in general 系噶， 即系所有医生都系噶啦。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我咧嗱，我有讲故事啊，呢啲新闻啫，咁啊。话说咧，我咧以前咧真系识一个医生朋友嘅，放心，大家我同佢冇教过嘅， 唔紧要，你唔系佢病人， 我系佢病人，但我冇教过。咁咧就佢咧真系咧好鬼咸湿噶，佢点样咧？ 我想问另外，提个话问一个问题，我肯定佢唔系妇产科啦，咁 系唔系妇产科？ 如果唔系睇到嘅话，我觉得睇得都会。 是因为佢好笑嘅，佢话哇，如果我同你唔系 friend， 我搞咗你噶啦咁样咯，佢真系咁样讲得出口啊！但系佢系点样咧？佢咧就话见到啲病人咧，即系当然啦，你知有啲女人都系觉得医生系一个高尚职业，就想搞佢噶啦吓。咁于是佢点咧就约啲病人咧就约，譬如九点收诊所嘅，咁佢就约八点九咁样。咁啊收完诊所之后咧，咁即系。即系特登约个女仔最后一转啦，然后就话不如咁样啦，我都系顺路啫，车埋你翻屋企啦，咁样跟住就 我住隔篱嘅啫，佢都应该做咗资料搜集嘅， 喂，梗系做资料搜集，佢有佢病历，佢知道佢住喺边度噶嘛，系咪先？ 我送你翻屋企啊，嗰啲 系啦，我送你翻屋企。跟住上翻嚟就哇哇咁样就 哇咁嘅咩？ 卧虎擒羊啦！ 喂，咁佢梗系过滤过晒噶咯？ 系啊，佢过滤过晒，咁啊当然姣婆遇着脂粉客嘅呢啲，我又觉得唔怪佢。但系咧，仲最搞笑咧就系咧，佢咧因为其实我都即系成间诊所啲人我都识晒噶啦，好熟噶啦。咁跟住咧，话说咧，佢咧就即系你知医生系九至一，然后跟住四至八噶嘛，中间咪一至四咪好大嘅，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一至四咧就攞个诊所嚟做爆房， 佢就系悭饭， 然后咧狂嘢到咧，房咁将啲嘢扫晒落地嗰度咧，嗰啲咁嘅诊听诊筒啊、探热针啊、发蜡发，全部出扫晒落地。 佢同啲病人啊。 吓，跟住就喺度，呜呜呜啊！ 真系完全都系，你 bat 都爆佢。 我完全真系觉得系 A。 咁有冇同啲护士啊？ 护士就冇啦，佢就系搞病人嘅啫。搞完护士，如果咪搞得佢开心咁啊，又自可啦嘛。搞得佢唔开心，唱佢通街，然后跟住唔去做嘢，咪死。佢冇咁蠢。 喺嗰度食，冇喺嗰度饿啊！ 但系最搞笑一样嘢就系咧。咁个阿婶啦吓，帮佢哋去执嘢噶嘛，即系可能一日嚟执一次清垃圾，跟住咧嗰个阿婶话点解咧医生嗰个位啊周围嗰度咁多阴毛，跟住咁姑娘咧就出去话咁可能佢做检查啫咁样。 即係护士知㗎喇喎。 知咩唔知真係。 哦，即係护士话俾你知㗎喇喎。针嚟㗎喇 喎。係啊，条针嚟。 咁好心你个医生咁醒条好桥俾佢啦。 做咩呀？ 电一电啲头发。咁咪唔太觉囉。 唔得㗎嘛，阴毛点会咁长啊，真係。 咁唔係嗰个问题嘛，咁佢如果佢係短头发嘅话，佢电一电咁大家唔觉嘛，仲要断得挛少少，即係要似返个曲囉。 所以其实呢医生呢係食到好多女㗎，真係。佢真係食唔少㗎，真係。 其实首先佢嘅职业已经索女嘅。 係呀、啊。 咁跟住再其次就係话，咁佢都有返少少内涵㗎嘛。 係呀、啊。 所以就咸囉。 系啦，咁所以就系咁咯，即系所以啲专业人士咧，原来咧佢好易咁样咧系索到一啲女嘅， 但系就恐怖咁样讲法嗱，阿 Sir 又唔信得，即系阿 Sir 系两方面喎，系咯， 老师嗰啲阿 Sir 又唔得，睇医生又唔得， 系咯， 算咧， 你谂下，哇呢个旺角警署嘅差人先恐怖啦，即系有乜理由你带佢出去就话啫，你而家系。大庭即系点讲？系咯，大庭广众咁讲。 但系咧，你知唔知办公室性爱咧系一种好引人遐想嘅 fantasy 嚟嘅？ 咁系， 即系呢一样嘢真系好好 好令人兴奋噶嘛。 例如咧， 真系 例如咧，我想好想知道。 冇啊，其实我都讲过噶啦、啊。我嗰阵时即系同 听过唔会厌嘅。 即系我同我男朋友就喺佢办公室嗰度搞嘢啦、啊，然后跟住俾人撞翻嚟，我又试过啦。咁又试过咧，其实咧， 咁你哋两个点啊？ 喺一度咧，唔系即系唔系俾人撞翻嚟。其实潮吹讲过噶啦、啊，就以为冇人，点知咧做下就即系全 lock 晒全裸嘅喺、啊、个 conference room 入边嘅角落头，跟住咧后屘咧好彩我就冇呻吟，咁咧佢就 有人怒惊， 唔系直头做下无端熄晒灯，跟住咧就完全唔敢喐、哦，原来咧就系、是、唔知道有个 account 佬 未走 ，咁、哦、佢就走咁样咯，就好彩冇穿崩啦咁样咯， 哇，即系。但系点解你会忍得住唔呻吟嘅咧？ 咁你知呢个系刺激嘅环境啊，好彩冇呻吟咩？ 咁但系你谂住冇人实人噶啦。 咁但系又试过，其实咧喺一个有地毡嘅环境度做啦，又然后跟住即系唔知我 office 定佢 office， 我唔记得。跟住咧做到咧，跟住咧佢咧做下好。好开心掹咗出嚟啦，咁住颜射定点样咧？跟住咧，然后就射咗落个地毡嗰度啊！咁啊，点洗唔到有笪嘢啊！真系 你倒些水都有笪嘢啦，唔好啲有啲咁高蛋白质嘅嘢。 即系第二日朝头早你翻嚟，咦？点解粒粒地？ 真系佢有冇试图清理啊？ 唔系，我哋系有试图清理，我哋系有公德心嘅人，但系你要明白呢啲咁嘅特殊分泌系好难清理 的。僵住僵住啊！ 僵住僵住， 好似一踩落去，跟住落去好似纸香牛胶咁 啊！系啊，好鬼难搞。 好啊，我哋原来一夜就已经插咗入去我哋今日嘅正题度啦。 其实今日正题咧系上个礼拜讲嗰啲咩推油啊啲咧，咁啊今个礼拜继续讲嗰啲做爱咧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实咧，喂，我想问一下咧，你而家条仔喉唔喉琴噶？ 喉唔喉琴啊？我喉琴啲。其实唔系话喉唔喉琴嘅，唔系好喉，点讲啊？睇下佢硬咗未咯？可唔可以咁样答啊？ 唔系，但佢硬咗就要即刻插噶啦。 唔系咁又，即系你话佢好喉琴咩？佢又唔系，但系佢。嗱，你点样定义喉唔喉琴先？ 冇啊，有啲好喉琴揸你两揸，跟住就即刻带个套礼啦，咁啊， 咁佢唔属于系， 哦，佢唔属于系， 有翻啲前奏的。 咁前奏你会做啲咩嘢啊？ 前奏好多噶啦，首先其实做之前就梗系揽揽、锡锡、摸摸、揸揸噶啦， 系啊系啊， 咁咪搞到其实佢好中意摸妹妹嘅。 玩妹妹， 摸妹妹系啦，佢中意摸妹妹。 有冇口交？ 都会有嘅， uh-huh. 但系就唔系成日嘅， uh-huh. 所以呢啲先至好。你成日都口交之后做就唔得新鲜啊！即系嗰啲叫咩啊？次次都系咁惯咗，咁样就唔系咁好咯。 要得闲试下唔同嘅嘢。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就中意摸妹妹嘅。但系我发现咧有一样嘢咯，都系我就唔记得咗有冇讲过啦，算得讲多次啦。就系、是、譬如可能我我不嬲都唔知道自己嗰啲敏感点咧喺边度噶，但系咧佢系真系可能佢清楚过我咯，所以佢好容易搞。 佢练功嘅，我想知道练功嘅。 绿色我想知嗰啲练另外一样嘢，嗰啲练童子功，佢唔系练童子功，佢系练子功咯， 练子功。OK， 咁但系即系譬如可能有啲嘢乳头位咧，我完全以前由头到尾都唔知嘅，但系佢发掘咁滞咯。 哦， 你会唔会有啲位咧系边个发掘你啊？即系譬如可能嗰阵时有冇啲位咧系边个发掘你？哦，原来你自己都唔知道，即系可能嗱耳背嗰啲我就知啦，妹妹阴核嗰啲就知啦，耐唔耐侧嗰啲又知啦。 但 系 我全身都敏感带嚟， 咁攞只手嚟摸下先咁。 真系噶， 系啊，唔系噶。 其实咧，即系有时咧，即系我点讲咧？即系我又我以前旧男友好衰嘅，即系咧佢咧。就会搞佢，即系好似话斋啦，搵手搞妹妹啦，跟住咧佢咧就要捉我只手落去搞我自己妹妹啦。然后咧捉完我只手同埋佢只手之后咧，佢咧就会咧俾手指我选嘅。 吓， 系啊， 哦，咁你有冇同佢口交完叫佢即刻锡你啊？ 我都有噶，大家公平啊嘛，系咪先？ 咁你可能摸下佢个龟头之后，又叫佢选下咯。 系啊，我会噶，我会噶，真系 公平。咁、okay, 佢选唔选先？ 但我又觉得真系手指系性感大，即系如果俾佢选手指咧，我觉得好会好泥噶，真系。 未试过喎、 啊，我好嚟噶，我真系即刻好嚟噶。 系啊， 同埋其实咧，我都算系好，系咪好淫咧？ 即系关淫淫。 即系如果我同佢口交嘅时候咧，我自己滴水嘅，真系。 系啊， 系啊。 哎呀，我又唔会咁、啊、样。 我会噶，我会噶，我会。 系啊， 即系其实即系话 系你即系哦。 嗱，譬如通常都系点样咧？就系、是、咧做完一转啦之后咧，咁、要上去起啊嘛，跟住同佢口交啦。咁但系同佢口交完之后，佢都唔使搞我，已经湿晒啊。 系咪因为嗰、那个你嗰个情绪问题啊？ 唔系啊，我可能我淫啩。 唔关事，我觉得系咪个情绪问题啦？起咗就有得食，起咗就有得食咁样嗰啲啊。最紧要起机，起咗有得食，起咗有得食。 但我觉得唔得咁样噶，你呢啲要佢 relax 噶嘛，我唔可以夹逼佢起机噶嘛，系咪先？ 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你同佢口交嘅时候，你知道有得食啊嘛。 咁但系唔系有时咧，我觉得纯粹享受口交嗰个过程都系一个好好开心嘅嘢。 哎呀，我而家咧好中意， 即系你唔会欣赏，即系嗱，譬如我欣赏下佢，即系譬如舐佢蛋蛋，佢蛋蛋就即刻收紧啦，跟住现晒啲纹出嚟咧，然后跟住舐佢碌嘢，跟住佢啲筋又出晒嚟啦，即系跟住睇下，咦？望下碌嘢有冇码、啊？ 你向住支咪咁样喐咧，好有遐想嘅喎啲听众。 你望到啫，我望 冇。我话俾啲听众听，等佢哋遐想下。 即系望下碌嘢点样，有咩变化？啲筋会唔会现啊？个包皮系点样啊？咁会唔会龟头渗出分泌物啊？咁 会噶会噶。 我喺口交嘅过程里面，我系会 你观察 呢啲，觉得好得意嘅。 观察细佬觉得佢好得意， 系啊！观察细佬嘅每一个 moment 个 movement 都好得意嘅，真系。 哎呀，唔系、啊，我觉得好搞笑、啊，我又真系冇乜咁样、啊，即系就系嗱咁。 咁你后家你唔系硬摆个头嚟， 唔系啊！我要好集中精神咁样去睇下用做边一个步骤啊嘛。系啊，我要集中精神睇下佢。边点样好呢？我又要谂，跟住下一步要点样呢？嗰啲咧，搞完呢度，舐完呢度，或者改完整完嗰度，仲有边度可以玩呢？嗰啲嚟噶嘛？ 你都系鸡嘅。 咁但系嗱，咁但系你咁样，即系你去睇佢嗰条嘢嘅时候，咁咪会引致你会有联想，所以先至会湿咯。 有可能啩？我唔知啊。总之我净系知道我现象就系咁啦。 咦？我真系未试过、啊。等我真未试过喎、 啊。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咧欣赏佢嗰碌嘢嘅每一个部分咧、你就会有呢啲咁嘅反应。 咁点样最快出水？ 点样最快出水？冇噶喎，啲个人体质问题噶啫。 嗱，譬如可能调翻转啦，你男友对你点样？你就会好快湿晒。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佢话攻击我妹妹咧，我唔会湿。即系唔会湿得咁紧要，反而咧，即系佢搞呢搞路咧，搞下我对波啊，搞下其他嘅啲奇零狂难嘅嘢，搞下耳背啊，即系啜下手指、啜下脚趾嗰啲咧，反而嗰啲就会搞到我好湿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哎呀死啦！我同你太似啦，冇咗第三把声添，唔好理啦。我又系，即系譬如可能咧，佢一嘢插落妹妹度，或者一嘢摸埋个阴核度咧，妹妹系好难湿嘅，即系可能咧，大家嘴下， 系啦， 跟住摸摸喳喳下，你又摸下我，你又摸下我，我又。要摸下你啊！嗰啲咧就会快湿啲噶喎。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一个直接嘅攻击会令到佢湿，反而咧即系可能佢又搞下你家呢样，咁你又觉得搞多啲，但系佢又令佢落空咧，嗰样嘢你会湿多啲咯。我觉得反而 又未至于去到落空嘅，都几落空啊！哎呀，死咯！ 唔使死，唔使死，唔使死。 落空系，即系会有啲可能呢一刻你好舒服嘅，佢搞到你，可能揸到你好舒服。 哦，冇咗。 系啊，即系我开头都冇研究过系要有落空呢一 part 咯。但系谂下，系、哦。 系噶，系噶，即系有落空呢一 part， 你先至会突然之间骤然空虚，跟住佢又再嚟，跟住吓，咁啊即刻 跟住，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调翻转啦，你通常啊，正常你系会点样？即系个程序上， 其实冇个冇乜正常程序噶，即系 意道，心随意发兼随。 咁啊系，其实我哋咧，我哋要讲翻俾听众听，点解成日咁样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咧就想啊，不如试下讲下边个程序令到大家最爽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整理咗好耐，都系。好难答嘅呢个问题系， 系啦， 即系可能点样去摸啊，点样去醒呢，其实如果次次一样嘅时候，好明显就一定唔爽咯。 系啊，完全系唔爽啊。 系啦，咁不如我哋俾少啲时间，我哋点样组织下，转头翻嚟再讲啦。 系啦， 好啦，拜。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綠色系啲乜？同志定系俾人吉？ 同志爱新鲜定系 boyfriend 大个天啊？ 鱼塘入边有啲咩声咧？我知病系咪咁得人惊啊？ 唔理你系咪同志， 一身起码听一次綠色和尚子。I try。 返来咯，返来咯， 返来咯！死啦，我觉得自己组织能力有问题 啊！我都系，其实咧，我回想翻咧，你话点样系维持一个次序？我觉得反而冇次序噶喎、 哦，系冇次序噶，即系谂我哋组织完都系发现冇答案，不如我哋讲翻边一次最深刻啦。 系啦，其实咧，我有一次咧好搞嘢噶，即系咧， 咁搞嘢梗系搞嘢。 我男友咧系咧，哇，即系好似咧点啊卧虎。琴羊咁样咧，一嗰阵时即佢喺佢屋企嘛，咁咧佢咧一闩埋门咧，跟住咧就即系三个砖头，砰咁， 跟住向后 落低个，即刻就已经嚟啊！即刻就跟住冲埋嚟，跟住哇哇哇除你啲衫啊咁样咧，然后咧连咧 好似野狼咁样， 连 sofa 都未埋到烂咧，跟住咧就响即系你 有几大先？ 都有一条走廊啊，即系连 即系有几多步啊？三步都行唔到咁。 唔系。连十步都行唔到，差唔多十步都行唔到咧。 咦，即系个人瞓低咁解啊？ 即系连十步都行到，唔系，即系因为有一条走廊，你知有啲新楼系有一条走廊咁样，先至去到个厅啊嘛。连嗰十步都唔得，走廊嗰度，跟住除除，哇哇哇咁啊，除啲衫，除你啲楼，跟住就揿你埋墙。喺后面插插插插插咁样咯。 咁但系点解你会印象深刻先？嗱，冇前奏。嗱，女人最中意前奏喎。点解今次咁深刻咧？ 觉得有时你女人系好衰噶嘛。有时你系 野性啲， 好想征服噶。你觉唔觉得好想俾人征服噶？ 哎哟，我唔系喎。我嗱，我最深刻嗰次同你啱啱调转 吓， 我就系、是、嗱，我哋咁样啦。咁可能哦，屋企冇人啦吓，屋企冇人，跟住大家就。可能揽揽石石啊咁样 揸揸波波咁啊， 系啦，即系摸下剩啊咁啊，跟住之后话冲凉咯，好啊，冲凉啦，跟住冲凉又做嗰啲嘢噶啦，咁一定系我帮你擦背，就你帮我搓下波咁啊，系啦，就做呢啲啦。咁我最深刻就系话，可能我系可能要好耐，即系好耐先挞着啊，咁啊变咗咧，我系好耐咯，由我哋摸咗一阵啊，可能。五六分钟啊，或者可能一两个字咁样啦，跟住再去冲凉，冲凉嗰度可能有三几个字咧，又要捽翻拣嘅呢样嗰样，系咪先？三几个字，跟住再出到嚟，又再摸，即系可能其实系摸咗一粒钟咁滞，跟住就真系妹真系湿到淋咯。咁跟住佢都话，即系佢都会系好兴奋噶，但系点讲？我就最深刻就系嗰次咯。 其实可能怀疑我咧有啲，即系我咪话，如果我有女仔，我咪爱征服人嘅。其实我有征服我，但我亦都有个被征服欲咯。即系点解我觉得个印象深刻？即系要嗱，印象深刻唔代表话做爱有高潮，即 系 高潮劲 啦 吓。点解印象深刻就系咧？即系我觉得当一个男人咁野性咁啦，即系好需要你 for every reason 啦。咁佢好咁样好需要你，跟住摸晒你衫，连嗰十步都等唔到，即系十步最起码都梳化，起码都挨住可以吓， 唔使咁硬掘掘啦， 唔使咁辛苦啊咁样，即系佢连咁样都等唔到咧，而佢即系仲要咧乜都唔搞，摸晒你啲衫咧，跟住插入你嗰度咧，你系由干涩咧俾佢插到有水咧，即系嗰下嘢就好狂嘢啊！真 即系其实中意狂嘢啦，我唔系、啊，即系嗱，我啊调翻转，你系由干涩啊变到好湿润咁样啦。 我就觉得是即是那一下呢，因为其实我妹妹已经湿到漏㗎啦。湿到漏。即是真好湿那隻呢，那一下是真的好爽囉，那种感觉。即是大家一起的时候哦好爽啊，佢一睇我嚟嘅时候就哦爽咁样囉，你明唔明啊？佢都系㗎，即是又湿又湿又润咁样，那隻又暖。 但即是你即是我就做完一个咁俾人唔好套套鞭挞啊，从后进入啊，又好干啊，夹板插啊之后呢，即是反而即是跟住佢就因为咁样，唔知系咪佢虚火定咁样，佢做咗好耐呢，即是到咗面头你由干到湿，而跟住咁样，跟住又再到后尾呢，大家好似哦释放晒啦咁呢，嗰下嘢系好得意囉，我唔識點形容。 但係會唔會咁樣啊，即係嗱嗰一下其實你哋兩個可能都係好 high， 即係由慢慢喔好、哦、狂嘢，跟住去到好高潮咁樣計啦。跟住之後會唔會高潮完之後即刻好失落啊？ 唔會㗎，唔會㗎。 唔會啊？ 唔會啊，然後跟住咪去晒，咁然後跟住咪去梳化啦，跟住咪大一攤囉，攤咗咪流晒汗囉。流完汗之后，跟住超住佢，点埋你，跟住佢又唔信超过啦，超一 咁样啊？唔系、啊，我又会即系我就冇你咁犀利啊！超下又再嚟咁冇啊！但系真系会失落啦，即系可能哦，可能即系玩咗好耐噶啦嘛，玩咗好耐之后，咁又搞咗一阵，咁跟住之后佢出卖嘅时候，个人好失落咯。 咁啊，你真係可怜啲嘅，比较真係。 点解呀？唔知呀，嗰种感觉呢，你潮完之后失落囉，係。 咁啊，唔知呀，真係。但係即係你话我点样，即係有冇公式呢？即係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就真係千变万化嘅、就完全係。 同埋你 firm 住个时间，譬如可能三分钟之后就转位咁样，嗰啲又唔爽啦、啊。即係你習慣咗嗰样嘢之后就会觉得好闷呀、啊。 但其实你有冇即係你点讲咧？转位嗰样嘢咧，你会唔会即系点讲？你自己可能自己摆咗一啲样，咁佢就会自己识插你啊？定还是你要 train 佢 ？train 都冇用，佢中意嗰个位， 佢中意嗰个位就嗰个位。 系啊，佢中意嗰个位就嗰个位。 边个位啫？ 正常位， 正 最正常嗰个位。 但正常位好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咧，我又其实。嗱，我又了解到点解佢咁中意正常位喎？ 点解？ 因为咧，唔知点解同咗呢个一齐之后咧，我就好中意女上男下嘅。吓，我系四都唔肯走 啊！但系你女上男下都有几只？咁女上男下系你坐喺度，你面对住 面对住佢嗰只。 咁你有冇坐喺度系背住佢嗰只啊？ 冇我试过，唔爽。 唔系啊，但系咧，如果你咧，即系觉得咧。我鍾意呢坐喺度背住佢嗰隻呢，然后呢跟住一路抽插呢，一路呢拗佢春袋呢，佢会死㗎嘛。 唔 係 我呢係唔知道自己搵位，即係可能前面易搵位啲啦。咁、有陣时你諗下喎，可能你鍾意拗春袋，我鍾意玩山楂饼。可能呢个就係我哋嘅分别。可能我鍾意捏下山楂饼拗下卡梯。 系啊，我系中意咧，即系咁样，即系我中意咁样，然后就拗春袋咁 样 咧。 你假低毛啊！我真系觉得好衰。但系咧，我系即系点解嗱？我譬如可能佢正常位嘅时候咧，我转位啊，转下咁，转下咁，佢又唔肯转喎。调翻转咧，譬如可能我响上面嘅时候咧，我又唔肯转咯，你明唔明啊？即系自己揾自己嘅位咧，揾到好舒服咯、 哦。但其实我以前有个男，即系我以前有男朋友啦，即系对上男朋友有一招咧，佢就好咩，就系、是、咧，即系瞓喺度，我瞓喺个床嗰度啦，然后跟住咧，佢就企喺个床边嗰度咬借，但系咧只脚咧就即系 米字，我慢慢嚟，你就瞓喺张床度 吓，跟住佢就喺个床边度咬借 pose。 咩叫咬借 pose 啊？ 即系其实佢企直喺度咯，然后我閪喺个床边嗰度，跟住佢咪插咯，明唔明啊？呢、哦、个床边咬正啊嘛，你唔识啊？ 唔识啊，唔识呢个名咯。 咁观音座莲咪即系你女 朋友系啊系啊，咁呢啲都系慢慢调教嘅啫。 即系床边咬正位，但系咧，然后咬正得嚟咧，咁啊即系将两对即系将对脚就反膊头，然后跟住咧，但系咧我一路插咧，然后。一路咧揾只手指捽你个音域咧，系非常之攞命啊！呢一招 系啊，即系佢有阵时唔好话藏唔藏边咬借嗰只，即系可能有阵时佢个位个体位可能就咁摆咗响你只脚摆咗响佢上面，咁佢又即系跪啊，跪喺度嗰个位置系点样咧？系啦，跟住佢就可以佢嘅手系好灵活嘅，即系佢嘅手 捽你嗰下嘢咧，哇！真系～ 即系黐线啊！真系大佬，第即系净系喺阿妈度面得噶啦嗰阵时。 即系诶、欸，我想问啊，诶、嗱啊，我头先听你讲啦，话佢可能你喺呢个办公室嗰度咧就唔呻吟啊嘛。 吓， 喂，我唔知系咪我啲人咧，除咗手多之外咧，个口都比较多，我系忍唔到。 唔系，我其实咧嗱，喺啲特殊情况办公室嗰，同埋咧，我有次试过好笑，即系同佢斗气咧。 吓， 我系诶。我死都唔出声啊！我死都唔呻吟啊！跟住咧，佢话嗌啦，你嗌啦，你唔嗌，你点嗨噶？嗌啦咁样，跟住咧系喺埋嗌咧，跟住咧，但系真系冇办法，我忍顶住唔嗌，但系即系高潮嗰下一定要嗌咯。 吓，即系最终都系屈服咗。 跟住佢话，哎呀，你嗌啊，真系好开心啊，好衰格啊，真系。 哎呀，我唔系，我系完全系咧。即系譬如学你话斋啦，譬如可能插插下嘅时候，佢摸你，哇，系完全突然之间嗌得特别大声。 但其实我系即系我系可以由头嗌到落尾嗰只噶，我 都系噶。 即系咧，所以我真系会觉得好惊啊！即系如果阵时即系心口即系有甩啦，即系结婚嗰样嘢，即系话大佬一定要搬出嚟住，仲要咧唔该住啲渺无人迹嘅地方，因为咧即系嗌到 唔系装修嘅时候隔音做得好啲。 即系我嗌到阿妈都唔认得咧， 系啊，即系你譬如可能叫我忍住唔嗌系唔得咯， 系唔得。 我未嗱我都成日咧，佢都会话我点解你嗌得咁大声噶，咁样话我嘅。咁但系我咧就 但唔系噶，你真系嗌嗰下嘢先系爽噶嘛，真系。 即系其实系忍唔住，总之就爽就要嗌出声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啊、 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可能咧。我哋呢啲咧系冇咗嗰啲传统女士唔叫床嗰种心态啦，首先 得唔可以唔叫床，系啦，一定要叫床， 因为我哋要即系我哋要自己舒服嘅，已经同传统唔同噶啦。咁我哋咧亦都好放纵自己嗌得大声，咁就可能变咗我嗌得大声，跟住咧我就会有阵时咧间唔中咧，即系唔系喺张床上面，我就喂，其实你咪好唔中意我嗌啫，咁样嗰啲咧，跟住之后佢又好话诶唔系呀，即系嗰啲咧好平淡咁样。 唔系，其实个问题。即系你唔都倒翻转头，我哋都中意听佢哋嗌， 但系男人好少嗌啊嘛。 唔系噶，我以前我男人佢都会嗌啊，唔得啦，唔得啦， 出啦，出啦，咁系咪啊？ 唔得啦，唔得啦，你唔好搞我啦，唔得啦，系好。 即系我真系好想问一下啲听众咧，喂，想科林留下言，我真系好想知道咧，有冇试过做紧嘅时候？你喺度嗌条女系咪特别 high？ 我真系好想知道，但系因为我真系特别 high 嘅，会系极度地 high 啦。跟住之后咧，就会即系嗰个情绪系更加高涨噶，即系嗰个人嘅情绪系更加容易去到高潮啊！嘅意思系， 同埋你中唔中意佢嗌你啲咩噶？即 系嗌名啊？ 唔系，即系唔系嗌名，即系话嗌小淫蛙啊！啲 哎呀，佢又冇喎！哎呀，都话吹唔出咯。唔好讲，唔好再讲，唔好再讲，我吹唔出啦。 唔系，即系我以前嘅男友咧，即系话，你咁点啊？你点啊？嗌啦，嗌啦，即系佢讲啲咁衰嘢，嗌啦，你中意咪嗌咯，好忍啦，点啊？小人蛙系咪湿晒啊？嗰啲咁样咧，跟住我就会， 系呀，我冇啊，我啲男朋友唔会咁样咯。直头系， 即系我 话 俾你知，我嗰个系文人啊嘛，嗰个 CD 啊，嗰个 creative director 嗰个咧，佢就会讲呢啲咁嘅嘢咯。 吓，我即系衬翻自己，冇噶，唔会咁样讲噶，都话我识嗰啲全部都唔嗌。 即系咁啊，你试下只小象先啦，咁 小象，好在你自直咁啊， 只小象先啦，跟住。做咩啊？今日唔食蕉啦，食啦，快啲食啦！嗰啲咧，即系 好搞笑喎、啊，咁去到 好搞笑，即系成日讲埋呢啲咩嘢咧？食啦，做咩唔食啊？ 摆明佢想你同佢口交咯、 啊，你饱咩？饱啦咩？咁样做乜嘢啊？ 咁你点答佢啊？ 唔系，跟住我咪喺度，即系佢已经佢又搞我，我咪话唔要啊，唔制啊，嗰啲咁样咯。 系啊， 系啊， 哎呀死咯！ 我会同佢系咁咧对佢，佢会系咁讲埋啲咩衰嘢咧，我就系咁喺度复佢，即系吓，即系跟住佢话系咪湿晒先？嗱，你系咪湿？我唔系啊，我唔系湿啊，我唔系啊，咁咯。 哎呀，又几好啊！死啦！我而家要检讨下，发现我其实真系冇温柔呢两样嘢。 我真系。 真係覺得呢啲先係好搞笑，即係我真係答 係啊，係 咪？你係咪小人話？我唔係啊，我唔係啊，你唔好強姦我咁。 哇，咁又唔係更加開心咩？ 係啊，係好好玩。 我覺得你會令到佢好開心喎、 啊，係好好玩嘅，即係唔好強姦我、啊。跟住佢話仲冚，我哋主人啊，我。哦，你唔系主人，我系主人啊！你个女仆仲快啲冚？ 咦，但系我又发现， 即系佢真系会讲埋你吓吓，你咁衰啊！你系咪你系咪打出去大波嚟引我？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好，即系言语性嘅侮辱系好好玩。 但系其实好少男人会咁，其实少唔少先？其实我又唔知啦，少唔少啫？其实 系少，即系所以呢个系好玩嘅，即系我呢个旧男友系好玩嘅人嚟。 即系起码有得，即系大家除咗肢体上嘅欢乐之外咧，呢个言语上啦，同埋呢个听觉上都有欢乐。 即系譬如，即系同佢搞咁样，跟住即系拥我埋墙，跟住我话我唔俾你，我系唔俾你摸啊，唔俾啊，唔俾啊。跟住佢话我系强奸犯，你仲快啲，你仲快啲俾我摸。你仲唔张开双腿嗰啲咧？即系 快啲食，快啲食咁 啊！即系好似睇紧呢个 A 片咁样咯，真系 好。哦，又真系似喎！你咁样讲出嚟， 真系好玩，系好玩嘅呢啲嘢。 但系如果嘢嘢玩就唔好玩咯。 睇下你有角色扮演噶嘛？你每一次可能扮唔同嘅嘢，咁咪好玩。 哦， 但真系觉得香港有好多，因为我识呢个人系由外国翻嚟噶，咁佢可能有啲唔同咯。咁但系即系香港好啲男人系唔会玩呢啲，即 系真系 佢系唔会识用语言去 挑逗你。系啊系啊，呢啲挑逗咧会令到你。都几兴奋 嘅，系啊，同埋有时即系佢真系会 call 电话嚟，点啊，小人蛙湿未啊，今晚系咪搞嘢嗰啲咁样咧？你 啊，即系佢身边冇人，但系你身边有人嘅时候，咁你点答咧？ 我咪死啊！ 即系点啊？即系唔敢出声， 唔敢出声咯。 因为嗱，譬如可能你嘅环境系大庭广众，你冇得答佢噶嘛。 即系咪答佢？唔好啦，唔好咁啦，咁跟住佢话系咪湿咧？系咪要我奶啊？嗰啲咧，跟住你就 仲要讲到咁样，真系湿晒。我觉得我哋今日满地水啊！喂，讲真的真系好挑逗。我听你咁讲都觉得好挑逗咯。我想讲， 即系佢真系好咁样咧，你会令到你好。好好衰啊！你即系又想收线唔收线之间咧？ 系啦、啊，你个感觉就系话，讲真，佢一讲令到你真系嗰啲叫咩，成个人软晒噶嘛。 即系你会谂翻起嗰啲场面， 系啊系啊， 啲场口，即系所以呢个咪系好玩嘅嘢咯。即系香港好多男性系唔会识做呢啲咁嘅嘢。 咁即系听我哋嘅节目就有福啦。真系可以学到嘢嗱，即系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嘅，香港嘅男性系少嘅，但系你呢啲咁样嘅言语咧，其实系几挑逗一个女人嘅情绪，因为其实女人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啊，即系佢系情绪行先嘅。 女人系个幻想性咧，如果你系满足到佢嘅幻想性嗰一方面咧，就可以会好过你即系真枪实弹去做一啲嘢添咯。 我觉得前后咯，即系你挑即系言语先加。讲真啦，我听你咁讲，我都觉得湿湿地啊。即系咁样讲，即系今日个地咧，可能阿姐要拖，你要明白，阿姐要过嚟拖啊！我哋做完节目咧，要拖先下期录音噶。即系我听你咁讲，我真系觉得哇，真系即系个人咧好疏远啊，嗰种感觉系 系 好疏远啊！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 仲要咧，当你咧，点解我话阿绿色和尚之嗰个阿 Caris 咧，我又讲，即系佢把声咁鬼正啊！即系如果佢仲有呢啲咁磁性嘅声讲出嚟咧，哇！你真系死俾佢睇啊！真系 系啊！我听你咁讲，我都觉得好疏远， 你真系会死啊！真系， 我又 cut 呢一 part 俾人听先，我净系 cut 呢一 part 俾佢听，讲佢嗰啲唔俾佢听啊！咁样， 我使唔使录定啲小人物十句金句？ 唔使，要佢自我创作啊嘛！ 系要创作， 系咯，即系呢啲其实男士可以试下咯，我真系觉得，即系啲男听众真系可以试下，系因为真系几令到个女人首先唔好话身体嘅接触入咗状态先，而系你个情绪上带咗佢个情绪入咗去， 系啊， 再去 touch 佢或者再去摸下佢啊呢样嗰样啊， 其实佢唔使讲好多嘢，即系话你唔好刮住我条脷啊咁样，跟住你已经系。即刻已经谂好多嘢，哇！捻落嚟，夺条脷，做过啲咩？做过好多嘢啊嘛，咁已经死咗。 因为其实嗰个问题就系、是。 你一咁样，譬如可能你讲 A 嘅时候，佢就谂起嗰一样嘅，即系可能你讲起条脷嘅时候，谂起哇呢条脷好灵活咁样嗰啲咧， 咁你就会死咗。 系啦，咁就会系咁，所以男听众真系可以试下，我真系觉得系要录我又有嘢玩啦，但我都仲未玩呢个推油啊。 系嘛？ 系啊，未玩咯。 冬天慢慢。 咁但我又想问，咁嗰个人咧，譬如可能你一场性爱唔系净系一个位噶嘛？ 系啊。 咁你点样转位咧？ 点样转位？即系你一做爱转。 我好想我对嗰个人好有兴趣啊！即系嗰个 sex position。冇噶喎，其实我觉得你譬如女方你可以你趴住喺度扮狗仔，咁佢咪知道你要入狗仔式咯咁样。 唔系啊，即系嗰个，我想问啊，讲多啲嗰个，即系用把口去引诱你嗰个会唔会特别有啲嘢咧讲咗出嚟咧？之后咧，你就知道佢想点啊？ 冇噶，佢咪话咯，你个小人蛙系咪湿晒啊？ 吓，即系如果转位嘅时候，佢会唔会开口转啊？ 佢会开口转噶，跟住佢话快啲抹高对比咁样咯，咁跟住你咪会知道，即系如果你喺度普通。推車即是普通全教士位，咁你直接放低咁就擘大對比擺上嚟，咁你咪會知道囉。跟住嗱，小人蛙系咪入啲呢咁样，中唔中意呀咁样嗰啲。 我覺得呢，有陣時呢轉位呢啲男士呢，即其實大家會有個共識嘅，其實，但係個問題呢，如果呢嗰條女係新砌嘅，或者嗰條仔係你新食嘅時候呢，我覺得呢可以用呢一啲嘅方法呢去轉囉。 就我覺得真係要大家熟咗先囉，如果唔係呢，你即係話大佬你同個 one night stand 咁講你想死呀，係咪先，佢就會覺得你好似叫雞咁，唔得。即係我覺得呢啲係要即係玩到熟，或者大家熟悉大家性格先得。但即係如果你話普通咁樣咧，但我反而覺得香港啲男士咧，唔係太識好多 sex position 嘅啫，即係唔係太識好多做愛。 其實我都識好少 嘅姿勢嘅啫。 我都識好少嘅，揾日教下我啊！ 我冇啊，唯有親身喺床上面教你， 一舉兩得。 有啲我唔識講啊，即係正如我細個睇姊妹嗰啲咩咩女嘅苦我男嘅在其上嗰啲咧，你係唔會諗到噶嘛？用文字描述。 都諗到㗎，呢啲咁簡單係諗到嘅，有啲就真係 有啲 好複雜嘅，有啲就 即係你點樣交叉隻腳啊咁樣，你呢啲諗唔到㗎喎，大佬 滑 咯，滑 手指啊， 即係有啲又唔知點樣，你企喺樓梯嘅上一級，跟住你喺下一格，跟住插插插嗰啲，咁點教你啫，係咪先？ 唔得，我哋要開翻集，我哋俾時間你㗎，我哋會開翻集㗎呢一個。 好难， 唔得，我要学多啲嘢啊嘛！ 太阴功咯，真系。 咁好啦，我又想问一下啦，我又有问题问啦。 系。 咁你插紧嘅时候咧，有冇石石噶？ 有噶。 哦嗱，我觉得咧，香港嘅男仔咧，即系我唔系主张次次都石，但系咧好多时都唔会咯。 其实咧，呢个口腔系一个最都好大嘅性器官嚟噶嘛，即系其实你一路石咧，下低一路插住咧，其实咧你系上下嘅体液交流咧系好劲嘅嘢嚟噶。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我响我女人嘅角度嚟睇咧，好似亲密之外再亲密咯。 不过其实有时我好衰嘅，因为咧我唔够气唞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系咁插我咧，我插到我。太紧张，我唔够气唞咧，变咗佢怼个嘴埋嚟咧，我真系唔够气唞咧，我系会甩开佢噶。 系，我唔系，我得噶， 我唔得噶，我唞唔到气噶， 我得啊， 因为你又要嗌，你又要唞气。 唔系，其实咧，我想讲咧，佢咩情况下会锡埋你咧？就系佢觉得我嗌得太大声，咪锡埋你咯。 都有啊，我都试过，我都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我啊，你嗌得。太大声啦，即系可能佢感觉上，哎呀太大声啦，咁佢就会锡埋嚟睇下，即系其实佢想封住你把嘴咯。 我都试过， 系咯，咁佢就会锡嚟，但系其实嗰一刻咧系仲 high 之后，佢一离开咧系嗌得仲大声，所以女人点解你哋男人觉得啲女人咁否定咧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哋唔明咯，你明唔明啊呢样嘢？ 系啊。啲男人咧，实在咧系太 唔明白女人几时要啲乜。 系啦，即其实佢嗱，你谂下佢嘅举动，我都明佢嘅举动，其实系想封住你把口。但系个问题点啊？我封完之后，你嗌得咁大声，你系咪反抗我？其实我唔系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一个感觉系令到你更加亲密，咁你更加 high 咁，其实你会嗌得更加大声咯。 咁你有冇试过咩同步高潮啊？ 其实系有噶。唔係其實係有係有囉，試過囉，即係嗰種感覺呢啊幾圓滿 㗎。圓滿點圓滿法啊？ 因為我又到咗，咁佢到咗，咁你知㗎嘛，即係佢都臨㗎嘛會。 唔係，但有問題係佢射，我同步高潮意思係佢射嘅時候你就咁啱係最 high 嗰一點喎。 係啊，試過㗎。 哦。 即係但係其實因為佢停咗嘅时候你 high 你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噶嘛，即系佢停咗嘅时候，即系你自己系又诶啱啱好、啊，即系个感觉系啱啱好，你系完全知道系啱啱好咯， 哦、 即系好 high 好 high 好 high， 咁佢唔系即系佢就吓，咁佢最尾嗰几下一定系特别快噶嘛，咁你去到最 high 嘅时候，咁佢会转慢嘅时候咧、啊，你又系啱啱跌落嚟嗰下咧、啊，都几。都好圆，嗰、那个感觉好圆满咯。 因为其实咧，呢个男人射完之后咧，嗰个龟头啊，嗰啲系好敏感噶嘛。嗯、即系咧，即系我哋试过同步高潮，因为你知道女人高潮之后都会收缩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佢又高潮，跟住你又收缩，跟住佢咧就咧搞到佢，哎呀，好即系好过瘾咯。佢讲翻就系话、 嗯， 因为。我高潮之后咁我收缩噶嘛，咁佢又喺度咩啦，咁佢又射完啦，咁佢又好敏感啦，咁咪好 high 咯。 系啊，佢系会觉得，即系个男方就会同我讲翻，你都到咗咯，咁样即系佢系知嘅。 系啊，佢知噶， 系啦，即系佢系知嘅，诶，你都到咗咯，咁样，哇，完全觉得劲咯，即系当然我都知，即系大家都知咯，你明唔明？ 觉得劲啊！ 哇，有啲人未必知噶，你知唔知啊？有啲人系唔知道哦，你有冇噶咁样嗰啲好中意问。 系，其实好多男人系唔知道女人有定冇高潮咯。 但我觉得咧，嗰、那个男人咧，只要够细心去留意个女人咧，其实系唔会唔知噶。 系啊，系啊。 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而家个都系几细心。 但系其实你高潮，你就嚟高潮会唔会嗌插多几下噶？ 唔会，根本我就控制唔到啦。 是咩？ 我控制唔到系丧嗌咯。 我唔系噶，我因为我就嚟知咁样咧，我嗌佢，我系大力啲啊，快啲，大力啲咁样咯。咁跟住佢就会快啲大力啲。 啊，我会嗌唔好停咯。 吓、啊，即系快啲大力啲，咁跟住佢就会知啊。跟住佢咧，哇，即系嗰几下咩系咁快啲大力啲凑嚟咧，跟住你就会想死啊，完全。 其实我系点样咧？好好笑嘅，我咧即系嗱呢一样嘢咧，点解会即系其实系。要同嗰个人咧夹得耐先得嘅，佢我嗌我系唔系嗌唔好停，我系嗌唔好，我按唔到个停字， 冇啊 冇嗰啲，即系总之我系嗌唔好啊唔好啊咁样嘅时候咧，咁我系停唔到，即系我唔系讲唔好停，我系冇啊冇啊咁样嗰啲咧，嗰只咧，咁佢不如之后咧，佢开头唔知咧，就你做乜嘢，佢真系停咗。我讲嘢嗰种感觉啊，简直 too bad 啊！你知唔知啊？嗰种感觉，你做乜就去同一齐停啊嘛？跟住我第一句就系讲，你做乜嘢啊？我到噶啦，你做乜嘢啊？ 佢好惊，劲，佢惊 hurt 到你啊嘛？ 系啊，佢系惊咯。但系我其实谂起好好笑，我噏唔到个停字，我都已经唔系嗌第一次唔好，佢就。即系佢就停噶啦，而系嗌咗几次嘅时候，佢更加即系佢到佢惊嘅时候，佢先至会停噶嘛。 但我系唔会嗌停噶，我咧系会嗌我死咯，死咯，就嚟死啊！真系 呢句对白其实系控制唔到，我成日觉得每个女即 系 好似人嘅习惯咁啊。 系啊，即系你一定会有你自己嗰句嘢咯。但系咧，你系停，我就系死咯。 我系嗌唔到停，我系想嗌唔好停，但系我永远都嗌咗唔好，我冇气过。我个停字，但系所以开头其实有好多呢啲嘢，我会觉得好好笑咯。 即系我净系话你我净系死啊，你整死我啦咁嘅咯。 咁但系咁佢会唔会即系譬如可能唔熟嘅时候，佢会唔会惊啊？ 咁唔会嘅，我觉得。 咁好明显你好技巧好过我，我一定系我一定好濑嘢嗰只咯，一定要熟咯，你明唔明啊？你话嗌唔好，人哋真系嗰、那个人真系中意你嘅，咁一定会停噶嘛？你明唔明？ 佢系惊会整痛你噶嘛？ 系或者你咩事啊？咁样噶嘛？ 咁但系你而家个 boy 嗰碌嘢有冇啲前弯啊、后弯、左弯、右弯嗰啲咁嘅嘢噶？ 咩前弯左弯后弯， 即系有啲咧系真系会生成弯弯地咁样咧， 有少少嘅 系咯。因为如果你咧有啲咧系太过弯咧，咁变咗你譬如你前入后入咧，有啲位系叫得你好唔舒服噶嘛，咁咪会嗌停咯。 我哋未试过咁样咯。 哦， 即系佢唔系完全，即系咁少少咯，少少，即系你唔系直不甩，系少少咯。 嗯。 系咯，如果唔系我哇，我完全中意觉得嗰、那個、我发现嗰个少少可能先系重点嚟嘅， 少少就系个重点， 系少少就系支点。 但你会唔会打算同你个 boy boy 玩 pat pat 咧？ 玩 pat pat 啊？玩 pat pat 点样玩 pat pat 先？ 冇啊，光胶。 唉，唔好讲啦，屌！我真系想讲一个屎忽撞棍嘅经历。我真系想讲一个屎忽撞棍，即系其实咧， 请讲吧，苦主。 话说咧，佢呢、這个大家咧就有一次冲凉啦，咁你知啦，呢啲嘢冲冲下就会着下就可能喺厕所噶啦嘛。咁、 啊、 你知，咁我哋着嘅时候咧，就系会捽翻间捽到大家都好滑嘅时候，咁佢又入嚟嘅时候，咪就系、是。屎忽撞棍入错屎忽，但系我想讲，唔知系咪因为我即系唔知系嗱，我唔知系唔系人人都可以接受到光胶，我就系话屎忽撞棍嗰个系唔好经历，大家唔好笑，我系冇个经历系，即系可能佢笃咗几下，插咗几下，我好痛，我痛到系休克有少少， 系啊， 系啊，所以跟住之后唔敢咯， 可能佢大得紧要真系， 即系佢系插咗，哇！我系头哇好痛，去到我好痛，佢掹咗出嚟，我系企唔到，之余仲要坐喺地下， 哇！ 跟住个人系晕嘅，即系嗰啲听觉开始模糊啊，跟住之后个人晕啦，系完全企唔到起身，即系可能嗰阵时 可能撞正你屎忽俾个支点， 可能我支点向屎忽啦，啊唔制咁咪冇得潮吹咯，一定要晕咯，唔得，唔可以咁样，叫佢再发掘下先。 咁但系即系 自从嗰次之后，我唔敢，真系唔敢， 真系唔敢啊！ 系啊，因为哇休克，谂下响厕所。我唔知系咪因为有蒸汽啊嗰啲，会令到个人更加晕啊，系真系晕噶，晕咗喺地下坐咗喺度咯。佢问我做咩，佢掹我唔起身咯。 真系阴功啦，真系。 系啊，咁你第一次嘅时候会唔会咁啫？我好想知嘅。 唔系，我咪话，我咪讲，其实潮吹讲过。 唔系，你觉得你有冇好似我咁样嘅感觉啊？即系会晕啊， 冇啊， 好痛啊， 冇啊， 我痛到爆、啊。 冇啊！ 真系痛到爆、啊！ 冇 啊！ 真系 点先唔痛啊？嗱，你唔好同我讲 K Y， 我已经好多番拣噶啦，简直系简直系通坑渠。我想讲， 唔系，我觉得系唔知道，我解释唔到俾你知 咯。系，总之我就晕，所以可能我未必做到呢一样嘢嘅。 嗯，咁啊，算啦，个人体质嘅问题啦。 咁调翻转啦，嗱，咁你话你光胶嘅时候唔痛啊，咁有冇试过做下俾人插到好痛啊？ 唔系，俾人插到好痛就试过，因为个问题系佢嗰个位系，即系因为佢就系生前屈后屈嗰啲咧，咁变咗，即系嗱又讲翻啦，嗱我细个即系好细个嗰阵时啦，咁咧就有个师兄，即系其实都系点讲咧，就系、是、即系我阿 Sir 嘅徒弟咁样啦，咁。唔系同一间学校嘅，但系咧佢打篮球噶， 嗯， 咁啊，其实嗰阵时都唔细个噶啦，出嚟再打，即系我会觉得系我破处之后嗰啲好早期嘅经历，我系当一个好细个啊，咁咧佢咧系一个篮球健将咧，哇，佢老嘢真系长到咧，同埋 又有影响嘅， 佢真系长到硬到，真系好硬，即系你谂下。 吭吭声哦， 系一碌系吭吭声，系真系一碌嘢，系可以拨起嘅时候系贴住个身，系 耻骨位啊， 系贴住晒，贴到去个肚脐嗰度噶。 哇，好长下我都， 系好长好硬啊。然后咧，即系我嗰阵时破完处之后，同嗰个人分咗手之后啦。咁咧就其实咧佢咧就有 我即刻谂到佢着唔到低腰底裤， 咁佢有车嘅，咁然后跟住我哋去玩翻，之后咧跟住佢只车我翻屋企，咁即系去到边度唔知咩洗埋一边咧，跟住就 车震 摸摸渣渣咁样啦，坐上车震，但系咧因为佢咧系太长太硬，即系好劲，佢真系。 我形容咧，我只可以形容就系佢系一个铁尺咯， 铁尺啊， 佢真系硬到一把铁尺咁咯。 哇！ 佢系尝试去入我咯，但系佢入唔到咯。 点解啊？ 因为太硬啊嘛。 哇！硬得就会入唔到。 佢硬得就系贴得太近，佢真系硬、哦、直不甩，即系贴近成个身贴入。贴近个 佢掹唔翻落嚟咯，即系我有个疑问就系佢贴住个肚脐，佢掹唔翻个肚脐。 但系你谂下啦，嗱，月黑风高响架车嗰度，仲要车震我，我真系睇唔到，我睇唔得清楚。但系我知道佢，即系我就摸到佢系咁样。 吓，咁你有冇试过等咁啊？即系好似 我冇一阵时好细，即系我嗰阵时系 未咁狼。 第一个男人，我冇咁狼啊嘛，我唔识啊嘛，你明唔明啊？ 明啊。 咁我就即系。佢我就知道佢尝试入，但系入唔到咯。 哇，咁佢都好搞笑喎、 啊。系啊， 咁咪佢其实好惨咯，其实 佢入唔到，跟住后屘佢咪硬住沟，跟住冇办法，咁咪着翻衫咪翻屋企。 真系硬胶胶啦佢。 系啊，佢真系入唔到，佢系完全入我唔到啊。 系啊， 系啊。 咁但系佢冇尝啊，不过唔系响，因为响架车度啫。如果唔系，咪抱起你咯。即系嗰个叫做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因为架车衰 系啦，因为架车啫。如果唔系佢，就算佢真系咁硬，去到贴到肚脐咁，佢都可以。 佢有办法噶，但系我觉得系架车衰，同埋黑掹掹咧。 系咯系咯系咯， 同埋你会惊啊嘛？你始终因为佢唔系我唔系喺飞鹅山啊嘛。咁响我即系我屋企附近有啲都系有山嘅山边，但系即系始终会惊有啲嘢，即系各样因素加埋佢就唔得咯。 嗯， 但系之后就冇再试啦。 哇！铁尺你唔试有冇搞错啊？好衰啊！咁讲，咁但系有冇真系俾人插到好痛先？ 俾人插到好痛啊！我就 lucky 咯，冇乜咯， 冇啊， 冇。 嗱，我就咁样嘅，我就好怪嘅。我咧通常，譬如 M 到之后咧，譬如可能干净咗之后咧，嗰一两日咧系干脏脏噶。 哇！我唔系、哦，我反而好想要，好湿湿湿，真系。 我啱啱走咗M 嘅时候咧，系干到咧，系点解好似捽极都冇水啊，或者点样都系咁样，都会嘅有阵时。咁嗰阵时佢又翻，即系可能佢又有需要啊，咁佢入嚟嘅时候咧，就会系痛噶咯。即系仲要系咁，譬如你带袋，咁基本上袋都会有啲 系有啲润滑液， 系啦，有啲润滑液嘅，可能我妹妹系索埋咯，都系干噶咯。 哇，咁 得系啊，系干噶，所以嗰下咧，所以 M 到之后，我真系唔系好中意咯。 嗯， 系咯，咁就系我觉得哇，插到有阵时真系好痛噶。 明白， 系咯，哇，我发觉咧，我哋咧。超标啦又， 超标继续讲啦，唔紧要啦， 又继续讲，我哋要留翻下一啲讲， 冇啦，超标继续讲埋少少啦， 超标你想讲咩先？ 冇咪讲埋有冇啲咩后戏啊？ 后戏啊， 即系佢会唔会点样啊？整下你啊，揽住你啊， 会 做啲什么咁样？ 佢唔揽我会闹佢噶，哇，做完就瞓啦。几好喎、啊，咁样嗰啲咧，我会串佢咯，所以佢摸摸渣渣啊嗰啲都会有咯，即系揽下，即系锡就一定有噶啦，即系可能做完锡下咁样先至可能掹翻出嚟啊，咁样嗰啲啦。咁、譬如可能其实基本上你潮完之后你都想瞓噶啦，咁我会瞓嘅时候咧，佢九成都会揽住我嘅。 哦， 即系嗰一成咧，就系因为我已经系可能咧，hea咗好耐，抌咗好多圈先瞓咧，咁佢已经瞓着咗，咁我都唔会吵醒佢。系咯，咁你咧， 冇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啲后戏即系冇啊。 有咩特别推介？ 搞完之后咁啊，当然要大家清洁下，跟住即系抹下，搵自己抹下，但系跟住就静喺度，跟住即系我觉得其实佢。点讲咧？我又搞下去下边啊！即系但系唔系搞，而系即系可能系揸，净系揸住佢，好似俾啲温暖佢咁啊！跟住佢又搞下我对波啊！咁我觉得系几过瘾，即系几舒服噶。 但系个问题就一人人啦，因为其实我咧都会嘅有阵时，哦咁啊话会瞓觉嘅，我中意揸住瞓。我要揸住瞓，但系佢系淋啤啤噶嘛，佢 系 淋啤啤噶嘛，佢系都可能真系做完之后再揸住佢唔俾咯，因为佢话好敏感噶，你唔好搞啦咁。 咁但系即系揸住佢系几过瘾嘅，真系。佢又 enjoy 嘅都。 佢我嗰个唔 enjoy， 可能我啲手指多。 系啊，你唔系我都系因为你衰，我就揸住就真系揸住俾个保护佢，你就多手气咁捻人哋。 我唔知点咁简单，但系点解你会知啊？ 我唔知道你系多咗手，连屎忽捞啲毛你都搞，你仲唔系多手？即系如果俾我话，我成日好鬼攰啊！你仲系咁搞我？吓系咁整我，想整翻起我，仲唔死？ 我计时，我帮你计时起到机啊！我会咁答噶，我都会俾人闹。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睇下你可以几快啊嘛，咁样对佢讲。 即系所啲后戏，即系咁样揽下、搞下，佢搞我对波，跟住大家 kiss 下咁样，听下大家啲心跳咧，其实系几过瘾、几爽。 唔系，我除咗揸住之外，我中意揿佢嗰个。嗰、那个屎窟窿， 咁你咪衰咯！人哋已经射完，你仲揿人哋，你系咪扑街啊？ 我唔系揿，我系按摩。 你咁样，你真系想人哋起机啫？ 唔系啊，我系想觉得佢，我想佢舒服啫。好啦，下次揼骨算啦。 系唔会舒服噶？你根本你出完你系好敏感噶。但系你会做一样，即系佢出完之后。跟住你搵个口含咗佢龟头啊！ 佢唔俾噶， 我会噶， 佢会收翻埋噶。 我都系因为你白厌咯，但系即系我系会射完之后，就算用到射完之后掹咗佢，跟住咧帮佢含住咧，佢会觉得好舒服咯。 你唔明啊！即系其实我除咗多手之外，都多嚟嘅。唔俾我都咁忌，唔俾咗啦。 咁你就唔系一个好好嘅服务态度啦。你今时今日服务态度咁样唔得噶，即系其实唔使做任何嘢，即系你系剥咗佢出嚟，跟住含住佢，咁等佢有一个好似响个閪入边，但系又唔系挑逗佢嘅感觉咧，但系亦都唔系啜佢咧，即系可能少少啜啦，即系婴儿咁嘅感觉咧，佢就会觉得好舒服噶啦。 嗯，等我。叫佢俾多次机会我先， 俾出去机会你，你咁样 俾多次机会我又唔喐佢， 咁样真系唔得，即系你要明白，你要明到个男人舒服，你唔系好似，我觉得你咧即系当佢男奴一样啊，你 唔系绝对唔系，我都系想佢舒服嘅，即系我揿佢个位，我其实我成日会话舒唔舒服啊，舒唔舒服啊咁样嘅。 佢真系完咗，我话俾男人完咗事之后系唔想女人咁 active 噶，你明唔明啊？ 我间歇性嘅啫，我唔系成日发作。 但是你讲到自己好英勇善战啊嘛，大佬，你真系 我间歇性，我唔系成日发作，系都话唔系啦。 你真系作死你啊！ 唔系啊，我唔系成日发作嘅，一时时啦。佢好醒噶啦，而家佢知道佢瞓觉，我好少会骚扰佢嘅，佢就会嗱咁样就瞓咗噶啦。 嗯， 系，所以我唔系成日嘅。 嗯， 系啦，但系当有阵时醒咗，即系佢瞓觉，我唔会咁样搞醒佢。但系个问题，我都要佢揽住我嗰啲，喂，揽住我嗰啲咧。 不过我都有时我就唔会紧逼佢，因为有时你只要揽住佢，咁佢只手要顶住你，佢、会避咯。咁我又觉得好阴功嘅。 唔系有阵一时时啦，有阵时即系叫佢揽住，有阵时我揽住佢咯。 系咯，你又揽住佢，佢又吓揽下你啦。 系啦，系啦，或者我揽住只手咁，佢就会拖住你，咁又会嗰只手揽下你咁样嗰啲啦。大家自己研究啦， 系啦，自己睇下即随转变啦，系真系。 今日已经爆晒风中啦。 好啦，我哋再讲啦。 喂 ，Larry， 有冇听我爱厨房啊？ 我爱厨房系咪逢星期四晚11点喺 Mobile Radio 多 HK 嗰个饮食节目啊？ 咪就系佢咯。 咦，你哋讲紧咩啊？系咪讲紧嗰个会讲音讲食教人哋煮嘢食嘅我爱厨房啊？ 咪就系嗰个啦。 咁大家记住收听逢星期四晚11点我爱厨房啦。 呢个节目系由 Mobile Radio HK 提供。 咦，明明地图上面啊，话左面就系 hostel 啊，行咁耐都未见嘅。 我哋系唔会教你睇地图噶。 哎呀，先姐，听讲你上次都荡失咗路，后屘去咗间好正嘅餐厅。 系啊，嗰间餐厅啊，真系咧，我咁大个女人。 不过我会同你分享地图上冇嘅美食。 国际自由行，逢星期四10点至11点 ，Mobile Radio， 唔使荡失路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嘅。 好啦，又翻嚟啦，点解我哋会得到最后一 part 咧？咁古怪又无端端三 part 之后多咗一 part 咧？其实咧有啲嘢想讲嘅。咁啊，话说咧，即系之前潮吹又好，俾人润又好，点都好，其实咧真系我每一次做节目都系以一个电视剧十三 集嚟为一个依归嘅。咁不经不觉咧，其实我哋呢一个吹爆喇话儿咧，今次都已经系12集 啦。 咁所以咧，其实做埋下个礼拜13集咧，咁咧就我哋都需要完结啦。咁系唞一唞嘅， 系停一停，谂一谂。 系啦，咁点解咧？嗱，我又讲翻啲心底话啦。其实我喺 forum 度啦，或者大家都见到我。即系近排点解我唔上 forum 咧？系因为我真系病，我病咗成四五日。 系啊，阿圣女今日开到咪，我都系谂紧死啦。如果真系嘅话，咁改期改边日咧？咁样噶啦。 系咯，即系我病咗四五日，咁然后咧就都同埋中间有好多嘢咧，我个人咧有一个迷思嘅，即系我真系觉得大家究竟系对于我本人有兴趣啊？定还是系对于真系性，我哋即系公开谈性呢样嘢有兴趣啊？定还是系点样呢？事关我会觉得咧，大家嗰个 focus 咧，好似在于咧，要去想知道究竟我呢一个人系一个咩人？ 咦，唔系、哦，咁我又觉得你成功噶噃？ 点解啊？ 嗱，首先大家嘅兴趣都系性先，所以听呢个节目啦。 当然啦。 咁、那个问题再听下嘅时候，咁佢真系觉得你讲得好，跟住佢就会对你有兴趣。呢、這个 step by step 噶、哦。 唔系，但系真系对我呢个人太有兴趣咧，变咗我就觉得，哇！如果大家我成日都话，我真系话俾知我样系好似师奶啊，我真系完全系一个唔会好似你嗰啲36、24、36啊咁嗰啲咁样嗰啲。 哇，唔止噶嘛！ 即系我唔系嗰啲。即系你哋心目中想谂嘅索女嘅样嚟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哇，咁唔通你哋吓响我咁样，如果我真系一旦公开我身份嘅，你知道嘅，咁咪一声走晒，系唔系咁样咧？咁我觉得，似乎我做节目唔系为咗呢一样嘢，或者为咗我自己去揾性伴侣咯。同埋个问题咧系，我会觉得，点解成我会开麦咧？即系我成嗱，我真系唔系试佢，不过呢个系事实。我开麦冇钱噶，我话俾你知。倒翻转头，我系仲要贴车钱啊，甚至阿台长要贴钱租埋个 studio 俾我噶。我哋点解要咁样咁辛苦？咩 resources 都冇，都要做呢啲咁嘅嘢咧？就系我真系想试下，究竟香港嗰个开放言论嘅尺度咧，系去到边一度？但系咧，似乎咧，我而家咧觉得咧，原来。就算好似我哋咁开放啦，讲到咁多嘢咧，系咪大家其实系未承接到咧？ 点样未承接到先？ 即系我会觉得好似 好似我系听众咁啊！你问啦，你讲 系啦。即系咪大家未承接到咧？大家其实心目中里边咧，只系会谂嗰样嘢咧，就系啲四仔有几好睇，啲三仔有几好睇。原来对于真系话公开去讲性啊呢、這个空间啊。或者公开讲性啲咁嘅嘢咧，系唔得嘅咧， 即系未 有一个接受度咧。我其实我点解成日都话我喺我 Facebook 度，大家都我都令到大家担心，我都好抱歉。但系即系我觉得我个人咧，可能我比较哲学性啊，即系会谂呢啲嘢，究竟大家接受度喺边一度咧？大家其实要嘅嘢。究竟是真的对我个人有兴趣啊，定还是真的对性开放这个议题有兴趣、啊、 咦，我又有疑团喎，咁你说对性的接受度去到哪，好老实，我地讲嘅嘢佢有听有 feedback 嗰啲，咁其实係嗰个接受度囉。 係啊，但係即係我就唔明白，就係嗱，有好多人每一日原来即係有好多几百人 download 嘅，即係台长咁样有知道 figure。咁但系喺 forum 里边活跃嘅人咧，好少嘅啫， 好正常喎、 啊。咁其他嗰啲听咗点啊？听咗觉得好过瘾，你爱嚟打飞机嘅，或者好过瘾，你爱嚟俾老婆听，睇下有几开放嘅，好过瘾，原来我系想听下猎奇性质嘅，或者完全唔过瘾嘅，喂，起码都有个 feedback。我成日喺度大声疾呼，大家俾 feedback 我，大家觉得好听唔好听都讲下，冇人理我。即系变咗，我会觉得好冇瘾咯。 好似你睇得呢个香港人太高喎。唔系，其实咧，我就觉得咧，就系我哋 download 嘅用户咧，其实好多时咧就未必系喺网上面 download， 即系可能系 iPhone 啊嗰扎咧。咁佢哋其实即香港人，你叫佢行街食饭睇戏，即搭车嘅时候去听节目咧，就 冇问题嘅，好多都即系其实搭车嘅时间，香港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嗯，但系都会有一段时间俾你听，但系要你特登再上去电脑，可能再向科林留言嗰啲就真系会系少嘅。 嗯， 咁我又觉得我帮你解开呢个疑团，因为好简单嘅啫。譬如你香港地，你翻工好多时啲人对住部电脑对咗成日，你翻到去都唔想对啦。 但系即系咁就会令到我好迷茫咯。我有啲咩需要改进咧、嗯？即系有啲人就同我讲话啊，你好粗口啊，唔好咁多粗口啦。有啲人讲哇，你讲粗口好过瘾啊！你讲呢啲粗口，其实我真系好老实讲，其实我系无所适从啦，我唔知大家要啲乜啦，我亦都唔知道大家系唔系原来对住一个靓更加靓啲嘅女仔或者肯开样嘅女仔就卜卜脆啦，咁啊，于是听得更加过瘾，更加开心啦。我真系完全唔知道，所以其实我系一个处于一个好迷惑嘅状态。 其实咧就唔系乜嘢，我觉得一样嘢咯。其实我哋都攰啦， 系啦， 其实都系讲到都系攰。 即系呢啲 question 当然啦，系 remain unanswered，and 我想大家去去答一答我咯。即系如果大家听，即系如果大家仍然支持呢个节目，或者支持我哋两个，无论继续做节目系用咩名都好，点都好，即系我想知道究竟我哋嘅空间喺边度咯。之外咧，系真系其实阿晴都攰啦。你谂下啦，《性趣有新闻》27集。潮吹吓13集，13+27即系成40集。佢系年中无休，不停地即系劲 四十集。但系你知唔知我同我条仔讲咧？ 张开条腿，年中无休，接受你每个礼拜接受你嘅抽查， 仲好笑啊！我同我仔仔讲话，喂，可能我会做到13，咁就完啦。跟住之后我话哇，差唔多啦。我话胜在有新闻嘅时候系27。而家吹爆就13加埋40咯，咁样同佢讲，你知唔知佢点答我？ 咩啊？ 佢答我：你都未做够一年52个礼拜啊嘛！我话你真系黐线噶。 咁个问题咧唔同啦，因为咧嗱，譬如我哋呢个就自己有好多嘢做。咁譬如你 iPhone 熱嗰啲又唔同 ，iPhone 熱哇大佬得閒又抬水又話去，得閒又雙人之入去，得閒又話 Tommy 又話去，即係咁多人跟住又 Ike 啊，咁啊有阿亮啊，咁多人咧即係分擔咗咧，變咗就冇咁辛苦，變咗佢哋可以延續落去。但係哇，你諗下我哋每一集哇都係得幾條人仔咁樣咧，我哋真係要好，其實係真係好頭頭所以咧其實咧講咁多咧都係想講俾大家知，我哋真係做到下一個禮拜，咁做埋下一個禮拜咁就完㗎啦。咁、至於跟住落去個 路向啦、個發展啦、 即係我覺得我哋都要透透啦，去諗下啦，下個禮即係如果做埋啦，咁都要10月10日啦，咁跟住就聖誕喎，咁聖誕喂，我 跟住就過年咯。 你諗下，我都齋咗咁耐啦，係嘛？ 哦，原來聖女要覓食， 我都要覓下食㗎，大佬、 哦，我就要去玩咯。係 咯， 我睇準，其實衰啲講句係我哋兩個睇準咗呢兩個假期咯。 我就真係要覓下食啦，話大佬真係。啲人成日问我，即系我真系好公开地讲，哇，我几 dry 啊，哇，大佬，我对上个男友3年咯、我真系3年冇搞嘢噶、可以。 咁、其实唔系难度嘅。 咁、个问题系， 但系我想讲，当你真系有个男仔你中意，可能有感觉啊，有性嘅时候咧，再嚟个 Q 啊，哇，包你十人。 但系其实谂下啦，对于一个咁样嘅人，仲要佢咧，成日主持呢个性节目咧，其实系一个 折磨， 系啊，好惨噶，其实，你真系要去回想翻以前嗰啲旧片段啊，跟住咁样， 跟住又湿晒咁样，跟住又冇得食， 好惨噶，其实实在 我完全明白，当其时我做呢个性教育新人嘅时候，都系未有得食噶， 系啊，冇得食，所以咧，你会又谂，哇，真系想死啊，真系，你谂下，仲要我系咁13+13，即系26咁样，系咁折磨我咧，真系好痛苦。 所以咧，我哋就停一停啦， 系啦，所以我哋需要停一停，睇一唞， 插一插电 吓，同埋即系嗱，真嘅，大家究竟想唔想我哋即系譬如阿晴啊，或者我啊去做节目落去，或者你觉得我哋即系我成日喺度疑惑，点解我唔开心啊？嗰样嘢，即系点样解决？你哋真系有任何 hints 咧？ 其实就嗱。咁唔好啦，我同性女熟啲，我俾 tips 大家。嗱，咁而家我哋就可能做到13停啦。咁大家其实想听咩呢？或者之后想点呢？ 我真係完全覺得你哋可以去呢個 18.mobileradio.hk 去俾一啲意見我哋，或者可能俾個方向我哋，即係可能你想啊下一輯下一季講乜嘢，點樣點樣點樣嘅，咁你哋就上去留下言。 系啦，又或者系明光社，如果你听到，你觉得哇呢、這个女人真系大逆不道啦， 系啊，拖出去斩， 拖出去斩啊！即系你又要想唔系、原来如果呢个人咧，好似咧人哋嗰啲缺字啊，缺字入信明光社，原来呢个女人咧做埋咩节目，跟住咧就缺字入去明光社，就可以令到大家。家庭幸福和睦嘅，咁啊，你嚟漏我，你俾翻，我知道你哋系 bankrupt 紧噶啦，100万啦吓，但系你可以俾翻唔知几多钱我要决志嘅，咁我都有得考虑噶啦，我啲 offer open 嘅，非常之吓，即系任何明光社啊，任何机构啊，即系有一啲好嘅 suggestion 啊，我个 offer 系好 open 噶吓，真系， 系啦，睇下啦，大家俾啲意见啦，睇下我哋日后条路点行咧，其实视乎你哋想点样咯， 系啦系啦， 即系譬如可能你哋，你两个好烦啊，收声啦，咁我哋咪就收声咯， 或者你讲话。超你哋好，你哋好撚叻咩？做节目好撚巴闭啊！ 屌我劲过你啦，咁你上嚟啦， 系咪上嚟 Mobile Radio？ 我即刻同你 过两招 搭路 啊！ 系啦，唔信超过两招系啦，咁啊系啦，即系大家都可以讲，但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实在太冇反应啦，我真系唔知道我跟住嚟做啲咩嘢系点样啦，所以真系要停一停啦， 停一停，唞一唞，都系嗰句啦。嗱，面嗰阵系嗰句，底嗰阵咧就系、是。我哋要 mix 嘅， 系啦，我就要 mix， 我哋要化， 系啊，我要湿， 唔系啊，你系要吹，唔系，咁你要湿，我要吹， 我要湿，大佬，我好耐冇湿啦，真系， 我要吹， 系啦，我要湿多啲，开心啲吓，即系如果我冇一啲新嘅湿湿历程，我又点可以喺个节目度讲咧？系咪先？ 其实都系嗰句啦，我哋想进步，我哋想进化，都系靠你哋嘅参与或者你哋嘅意见。 系啦，冇错啦， 系啦， 系啦，咁啊，我哋系咁先啦，咁啊，大家记住下集收听最 last 嘅高潮一集啦。 好啦，拜拜， 拜拜。